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都系情商翻阿顺哥喺度做录音嘅。话说牛医生呢排又有单官飞前身， 真系啊， 真 啊，系啊， 系啊， 咩事咧？ 有个黐线嘅好捻麻烦嘅病人就玩嘢，咁咧就嗱，因为而家进入司法程序，我唔方便喺度讲啊。咁、那个病人就 系边个牛医生啊？ 黑病假，你黑病假，佢攞病假系点咧？嗱，譬如我今日嚟睇医生，就唔系攞听日，佢攞大后日、啊。 哦，咁得意，得意嘅咧，其实 嗱，点解佢会攞大后日呢？原因就系肯定佢听日咧，梗系攞捻咗日假啦，咁啊唔想嘥听日日假，咁咪自己攞大后日假，问你攞大后日咯。咁但我唔知道你喺边噶嘛，听日我俾病假，你系俾即系你今日嚟睇医生，我系俾今日。如果夜晚黑你嚟睇医生，我系俾，譬如你八点零钟嚟，我咪俾听日你休息咯，啱唔啱先？就冇可能俾今日嚟睇医生，我俾后日下大后日你。 但有乜个 situation 就系、是，譬如话你呢个病要一日之后先复发嘅，譬如含脓咁样。所以你听日 含卵就有，梗系冇啦。一个专业嘅医生唔会咁样断症，冇理由会听日先。咁你今日要翻工噶，今日 即系佢呃病假啦， 即系呃病假。 咁但系关牛医生咩事？ 咁牛医生就梗系即系 开咗俾佢啊？ 唔开，即系抱住一个专业嘅立场。咁个病人就玩嘢，话要告佢。咁牛医生而家咪进入司法程序咯， 所以咁应该冇事噶呢啲嘢。 唔系，咁你要使钱嘛，自己咁 啊先。咁啊系， 即系咪麻烦咯？即系呢样嘢麻烦。 罚款咯。 你咪玩嘢啊！屌你咯，咪发换啊，顺哥。 喂，同埋呢啲自辩已经够啦，佢专业人士。 智慧啊，够。 佢噶，你估佢会唔会请个律师嚟同你打官司啊？ 而家牛医生咪请咗。 唔系啊，即系对家告你嗰个人啊，佢系咪揾个律师嚟告你？ 唔系，嗱，我话俾大家听。 检控官嘅啫。 我话俾大家，检控官要报咗警先揾到检控官噶，普通我哋啲民事诉讼要大家揾律师噶嘛。 哦，即系佢都系揾律师去告佢。 佢而家出咗封信，但系咧 charge 佢咩啫？ 唔系 charge， 即系佢而家出咗封信，就要求牛医生就道歉，又要回答。咁咧， 我搞笑。 但系牛医生就唔答咧，就要进入司法程序去搞人啦。因为你系一个专业人士啊，佢而家就怀疑你专业失当嘛。咁所以你一定要咁样做噶，即系保护自己先噶，就唔可以话我要自辩先，冇呢啲嘢噶。嗱，等于而家一样嘢，我被人告非礼。咁我唔可以， 你即係俾人飛 啊！咁我唔可以話俾人聽，我自辯先啊！第一時間揾律師啊！我哋專業人士係咁嘅。 哦，係咩？ 係啊，專業人士。哦。即係呢啲係一個點講咧？喺貴族義務裏面，我哋需要盡一個嘅責任。嗱，咩叫貴族義務呢？貴族義務就係我哋社會地位越高，社會地位越好，揾得越多錢，就要盡喺社會上面盡更加多嘅義務。但係有權利亦都即係我哋有義務亦都有權利㗎啦。當人哋指控我哋嘅時候咧，我哋唔可以就咁答㗎，通常都要揾律師做㗎呢啲。因為你個貴族即係嗰、那個即係你個專業就會受到質疑㗎啦。咁、我哋唔讲呢啲住，嗱，咁我哋今集开一集人生价值观，有个网友就问我哋有啲咩人生价值观？ 佢咩年纪咧吓？ 唔知喎、 啊。喂，通常问呢啲问题嘅时候，一定系好困惑嘅。 一定系少年时期、啊。 一定系好少年啦、 啊， 即系。 咁有嗱，我讲俾你听先。咁啊，话说咧，我哋有啲网友答翻佢，哇，狗护士嘅人生价值观就系饮酒食烟。呢、這个屌靓妹，牛牛嘅人生价值观就系屌靓妹，咁啊笋哥就冇写，我话俾你听，笋哥就系都系屌靓妹。我哋而家人生最主要价值观就系屌靓妹。 其实应该咁讲，即系咧，人类呢种动物咧，系唯一一种系会担心咧，究竟我喺呢个世界要做乜？即系 唔系嗱，我哋系担心我哋嘅存在价值。嗱，呢、這个世界所有动物咧都冇一个存在价值嘅意识嘅，除咗人类。 系咯，即系存在价值呢啲嘢，不过其实谂好过唔谂嘅，其实 我话唔谂好过谂啦， 但系就之后就唔谂好过谂啦。 系啊， 因为其实我就真系坦白讲，即系既然大家动物都唔谂嘅时候，其实大概咧大家存在都系一阵嘅啫，其实 啱， 系咯，其实真系冇乜价值，你又点睇？ 嗱，我喺地球里边咧，地球浓缩为一个礼拜啊，将佢嘅时间，人类系出现喺礼拜日嘅朝头早嘅，咁我哋喺呢个即系地球嘅洪流一片里边，我哋其实豆鼻屎咁细粒嘅嘢，咁你怀疑自己嘅人生价值，我啊觉得有问题。第一， 同埋啲嘢唔好睇得咁重要啦。 系啦系啦，同埋呢个世界有好多嘢就系、是。可以唔做咪唔做咯， 系唔系应该咁讲？即系有个导演咧，近排俾人炒 Q 咗，因为陈志云冧咗， 系咩？ 因为陈志云冧咗之后，无线有一个好大嘅监制俾人炒咗啦，唔讲名啦喺度。 唔系佢有冇报纸上过嘅先？ 冇嘅， 定行内人先知噶？ 行内人先知嘅。 哦， 佢话你就其实咧就大概咧都冇乜条件去控制到咧，你唔做你去做啲乜嘢 啊？ 佢但系你可以掌握到你唔做啲乜咯。 啱啊！ 即系其实咧做人嘅嘢好简单，即系 避开所有唔开心嘅嘢，太烦恼嘅嘢唔好斗。如果非必要嘅话，即系我觉得就唔好谂，即系咧自己嘅价值，即系首先由冇开始咯。跟然后你啊，即系做完一样嘢，突然间你啊黑开心，开心嗰下咪你嘅价值咯。我系咁睇。 嗱，我觉得咁啊，你问得我呢个人生价值观就肯定你系一个年青人。到我哋而家大咗有啲咩人生价值观？好老实讲，我哋而家嘅价值观，你唔通叫我嗱？我啱啱先睇完哲古华拉嘅革命，佢啱啱先嗰本即系自述嘅革命论。咁佢系写翻自己革命当中嘅革命史嘅。咁咧。啱啱出嘅啫，本书叫做叫乜鸠嘢名？突然间同大家讲个名，唔知咩革命史实噶，即系哲古华拉革命史实，古巴革命史实啊，好似系咁啊。哲古华拉写 page one 有手，咁咧话说咧，哲古华拉咧，佢喺由佢参与呢个马拉乌拉马号就抢滩登陆喺呢个古巴之嘅历史开始，就写到佢由抗战成功。人生價值觀好突然。當年哲古華拉參加革命嘅時候，佢講咗一句説話，佢同卡斯特羅講，卡斯特羅問佢點解參加革命，佢話因為浪漫同埋刺激。到佢開始打贏仗嘅時候，嗱，佢喺打仗嘅時候死咗一隻狗仔，佢好感動，佢流眼淚，即係佢死咗一個戰友，佢真係非常之咁痛心。到佢開始名成利就嘅時候就點咧？試過屌個下屬。喂，你做乜瞓觉？哲古华拉啊，我冇捻咗把枪啊！打仗嘅时候，你身为一个英勇嘅战士，应该埋去敌阵度抢翻把枪过嚟打过嘛！我屌你老母，你同佢讲去，喂，呢度有地雷啊，九护士，你喺呢度跳草裙冇踩捻爆佢，屌你一捻样啫嘛！喂，大佬你咁捻冇识啦，人生价值观有转变。到你一个人权力腐化嘅时候咧，你想一个人腐化，俾两样嘢佢得噶啦，一俾权，二俾钱，咁咧。你睇佢人生價值觀突然間轉變，當年 唔使大家睇九護士 就知道。屌你啦！當年一個熱血青年，到你真係打仗開始名成利就，真係做到呢、這個領袖嘅時候，你個人變撚曬。咁咧佢仲有一單嘢咧，就係話有一個戰士咧就即係啲敢死隊戰士，咁咧就衝埋敵陣嗰度啊，咁啊又俾人暗殺死亡啊，咁佢覺得呢啲戰士好英勇啊，我哋喺即係呢個烈士表嗰度應該係即係佢係唯一一個烈，即係喺表列裏面一個烈士。佢以前寫一個戰友又流眼淚又好感性，嗰啲感情去咗邊？被磨滅咗，被吸化咗啦。 又或者咁咯，即係我覺得即係人生短短啊。即係就即係盡量就唔好諗住去做人哋眼中嘅好嘢咯。即係點講咧？即係咧，譬如話我作為一個老闆啦，我一定係唔該多謝同人哋做得啫嘛，真係好好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背後嘅目的，我就係想你做得更好嘛。你做得好，最終嘅目的就係我揾多啲錢，然後我享受一個比較美好嘅生活，然後你繼續勞碌啊嘛。咁所以講穿咗咧，就係人哋一定會有，即係咧。其實咧就係、是、呢個世界咧，人同人之間咧就係邊個嘅諗法大啲，邊個後邊個計劃比較古惑，然後咧邊個最尾可以利用到邊個，然後咁然後有啲人就終身俾人利用，有啲人咧就利用人哋終身咁樣，係咯，咁又何必咧？ 嗱，我覺得一樣嘢啊，阿筍哥講一樣嘢啱，我哋應該咧有一個叫希精革命精神。咩叫希精革命精神咧？我哋咧成日都係活喺人哋眼裏邊嘅理想。嘅形象， 或者有時係成就緊人哋嘅理想。 係係係，嗱，好似先生叫我哋，嗱，你哋一定要聽話，一定要讀書，一定要受知識。點解啊？因為我哋而家嘅知識教育係訓練同一樣嘅模子，同一樣嘅一個嘅部件。當社會上邊，嗱，譬如我係醫生嚟嘅，醫生嘅訓練係全世界都差唔多係一樣噶嘛。咁咧，當一個部件唔用得嘅時候，第二個受過同一訓練。同等的即係 training 或者同等的即係受資醫生呢、這個title 嘅，係咪可以壓落呢個即係空位裏邊？我哋嘅教育就係要訓練我哋成為咁樣樣嘅人。香港嗱，我點解用醫生呢例子嚟講？就係、是、因為醫生係一個好極端的例子。到我哋而家受翻中學教育一樣，我哋只要受完中學教育之後，我勸大家都係唔好活喺人哋嘅眼裏邊，或者總之自己。開心就得啦，唔好做一啲話你要做一個乖仔，你要做一個孝順仔，活喺人哋嘅開心或者活喺人哋所謂嘅孝順嘅框架裏面。嗱，我再舉多一個例子，人生價值觀。今次北韓就南韓就投訴北韓打沉佢哋隻魚雷艇，你認為係咪咁樣樣？筍哥個故仔， 這個很難說的，即是如果是要引發事端的話就一定要有一個事件咯。 是、啊、我自己看法、北韓窮得太久了，北韓窮得一個階段是連國面都沒有。上次溫家寶還是、胡錦濤、溫家寶、就去訪問北韓，就說他的稻米是壞的。你想想一個樣板田，那些稻米都是壞的。溫家寶沒有講大話的，因為溫家寶當年就是做農產品出身， 是是，他是料理農務系， 是啊，那他這樣講得出，為什麼溫家寶會講句這樣的話？難道我們在這個國際舞台上面沒有一些 rehearsal 或者沒有一些對話，他講溫家寶特登這樣說，原因就是他不想再背北韓這個包袱，他希望告訴國際社會，我在樣板田裡面種的米都是彎的，你想想他其他田種的什麼東西出來、可想而知他就是想國際 的朋友援助北韓，就不想自己成日都是屌你北韓拗我，喂我拗個荷包有極錢養你這個咩導遊，屌你都養得耐啊大佬，養你這條爛仔、 又要買埋啲、帶埋啲咁嘅死人眼鏡啊， 咁即係養你都養到即係咁上下，希望國際援下手，所以溫家寶講得咁嘅嘢。今次北韓窮得太耐嘅時候，佢唔會做呢啲嘢，因為佢都需要人哋援助。單嘢係邊個做嘅？南韓自己話：喂你等一陣啊，大家啊，筍哥有個電話入。咁今次單嘢呢應該係南韓自己做返，點解李明博嘅內閣出現問題、到你個內閣出現咗問題，準備需要落台嘅時候，或者根本裏面你個控制權已經唔係喺手嘅時候，唯有轉移視線，打沉自己隻戰艦，將人民嘅視線轉移，因為李明博嘅聲望已經係跌到好低啦，喺國內裏面發生咗好多好多嘅問題，他的貪污醜聞啦，他的內閣醜聞啦，咁佢唯有就係用呢啲即係目的，即係用呢啲事件去轉移大家。你見牌面好得意啊，點樣懷疑呢個係北韓嘅攻擊？就係、因為個魚雷上面寫咗個字，你喺北韓啦、你炸人哋，你點會喺個魚雷簽個名啊？除咗弱智兒童會咁做之外，就基本上好多人都唔會咁做啦。仲有一樣嘢，北韓嘅軍事力量同南韓係唔能夠即係比美，因為南韓嘅軍事力量係同北韓爭咗差唔多50年以上啊，即係個步兵啊或者所有嘅兵力，北韓唯一勝過佢嘅係咩咧？嗰啲飛彈，即係佢除咗靠核恐嚇之外，嗰種完全係一種嘅恐嚇，即係冇人夠膽用啊！佢除咗靠核恐嚇之外，完全嘅軍力係唔夠南韓嚟。 即係所以你其實咧，我哋香港都有算係好，即係一個小朋友可以問一下究竟自己存在嘅價值係乜嘢？因為香港都算係你一出世，你係冇一個所謂比較固定嘅主義，即係你唔會話咩左傾又唔會右傾，你唔需要相信馬克思，你又唔需要相信恩格斯嚇，你冇一個主義佔領咗你。我哋比較主流嘅價值係咩咧？就是揾多啲錢， 係， 同埋吃喝玩樂，咁同埋呢個唔好阻到身邊嘅人，即係我哋都有啲似日本仔㗎呢樣嘢。日本仔譬如話你喺條街度大聲嗌嘅時候咧、或者係佢哋屋企人會鬧你，覺得你係影響到身邊嘅人。香港我唔知道而家係咪啦，不過都係嘅。其實而家啲後生仔唔會好，即係佢係好撚麻煩，但係咧佢都會盡量。 佢同其他人接觸就唔會有啲咩嘅衝突嘅，因為其實佢哋係好怕同人群接觸。 係啊係，即係其實咧係大家係盡量少溝通，同埋所以我哋都係點講咧，就冇一個所謂。咩主義佔領咗我哋？譬如如果你喺大陸出世嘅，咁你又可能接受呢個毛澤東嘅教育嘅，你知道咯，你嘅人生價值好簡單，就係、是、服務黨。如果你係基督教國家，就係榮耀神。你係回教國家。 喂，有樣嘢我想同你講啊，筍哥，我咧嗰日咧就拍到個同事個老豆，個同事個老豆話：而家個衰仔咧就慘啦，入一會入一教會，每個月咧就要俾十分一人工個教會嘅，咁係真係基督教會嚟嘅。咁我話你有冇想過？佢話有啊，我冇得俾人哋咪歧視我咯，屌你喺我閪面，哇！我屌你老味。 我細佬都係，我細佬話呢個，我近排我老母話執到我細佬嘅單嘛，即係你因為你譬如話奉獻完咁樣啦，咁教會俾翻張單你。我見到有張單有8000蚊喎， 唔撚係嘛？ 係啊，即係不過冇所謂啦，因為即係點講咧？ 唔係，我想問一下係咪咁噶？嗱，我哋入教會咧就有屎忽窿靚妹屌，有靚妹屎忽窿屌啦，有啲靚妹 多餘性幻想。 屌你老味！而家教會係門生意嚟噶嘛？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如果你嘅人生價值觀， 你知唔知最高明嘅生意係咩？ 咩啊？ 我乜撚嘢都唔攞出嚟，但你都俾錢我。 啱啱啱。 屌你有靚妹，你有靚妹屌嗰啲就唔係生意啦。 你聽我講啊！ 交往啊，嗱，我想同大家再讲一样嘢，亦都系旧资料嚟噶啦。 即系本督十六世啊？ 交往系好有钱嘅。 嗯。 一个酒区叫交往区。嗱，如果大家咧谂住饮红酒，阿九护士提供一样嘢系咩咧？你乜捻嘢酒区你都唔使啊！你入到去，淨係同一間酒莊講，我要教皇區嘅中價酒，嗰隻酒一定好飲過法國嘅高價酒。點解？教皇區咧，當年咧就係教皇啊，喺最靚嘅葡萄酒區嘅地度畫咗個圈，嗰啲地係我嘅。咁咧就一代傳一代，所以教皇區賣出嚟嘅酒咧，純收入係教廷啊。仲有教廷係唔使納税嘅，你仲要納翻税俾教廷添。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教皇區咧嘅酒係點做嘅呢？你唔好諗住啊！教皇區嘅酒，梗係啲傳教士做，傳教士做，我哋屌閪用啲傳教士識屌閪嘅啫。佢影出嚟傳教士做。教皇區嘅酒咧喺歐洲係點做嘅呢？阿筍哥，你間酒莊得閒啊？我今日種咗20多箱葡萄籽，嚟做咗佢，唔使自己喐手啦。我話俾你聽，所以教皇區出產嘅酒永遠都係最靚嘅。仲有一樣嘢，你唔好諗住啊，係、哦。我幫襯教皇區， 佢個英文係點叫嘅？ 唔撚識， 即係叫翻 pop 咁樣啊？ 唔係英文嚟喎，好撚長喎個字。因為教皇區佢唔係淨係喺嗰個區啊，佢係每一笪地區都畫嘅。嗱，譬如筍哥，你而家屋企個廁所我中意，嗰度叫教皇區。阿九護士，你屋企個灶頭我中意，嗰度叫教皇區。你唔好諗住係一個區，佢個個區都係畫。 喂，我又有講起酒咧，我又有個問題。即係今年咧，咪有嗰啲火山灰，咪成個歐洲。 係啊，所以而家買酒花，你咪發達咯。 即係今年嘅。 今年冇葡萄籽㗎啦。 哦，即係今年嘅葡萄籽啊。 我話唔要得，彎曬㗎啦。哦。彎曬啦。 即係以後飲酒，如果係2010年嘅酒，就千祈唔好買啦。 2010啊，都好攞㗎啦。 不過仲有，但係其實國際間仲有澳洲啊、土耳其啊。 嗰啲啊，垃圾嚟啊！澳洲酒，即係好澳洲好靚嘅邊嗱，譬如Benford 嘅邊。邊十幾我記得，即係佢嘅酒窖裏面叫邊啊，邊十幾或者邊四十幾嗰啲都唔飲得嘅，我覺得，即係睇你中唔中意澳洲嘅風味咯，我自己唔中意。 嗯，不過你唔飲紅酒嘅，好難。 少咯，根本唔飲紅酒。 加拿大咯，加拿大嘅冰酒又點啊？ 屌，加拿大冰酒呢個強立之德國冰酒數橫數嘅啦。 哦，咁大鑊 㗎？係啊，加拿大冰酒做得好渣㗎啫。係 嘛？ 加拿大冰酒抄德國嘅冰酒做嘅，抄德國嗰只 TBA 做嘅。嗱、 啊， 咁我哋講翻個人生價值觀先。你如果信教皇，你咪含得撚咯。教廷係一個門生意嚟噶嘛，以前邊門生意最呃錢啊？贖罪券啊嘛，屌你！你有罪，你買啲券就得啦。喂，我有罪，我買啲券唔撚係嘛？我有罪，拎你個屎窟窿屌兩下得唔得？唔得啊嘛，佢擺明呃你錢。咁你如果係信呢啲，你不如信下佛教，隨緣落座啫嘛。即係你中意俾你咪俾咯，唔俾都好開心。 不過你又可以試下咧，以前化緣就化呢個化繁啫嘛。 啊！ 有你以後佢見到有人咧化緣嘅時候，你成日道德。 屌你啦！嗰啲係騙徒嚟噶嘛？化緣真係俾飯噶。你去大嶼山，而家就少咗啦。而家有公路少咗。嗱，以前冇路嘅時候咧，大嶼山啊，大家去嘅時候，一落船咪見到有啲鋪仔嘅。一行到埋去邊間廟，你就同佢講：唔該，譬如竹園子咁計啊，竹園子我要500蚊白米，麻煩你聽日幫我送上去。人哋真係聽日送上去。就是送你500蚊白米， 但 係 邊有冇單據咁？ 有單有據俾你㗎。你打翻電話俾竹園子，竹園子話得啦，我收到啦啲米。 哦，真係 咁 㗎，係嘅， 係啊， 咁啊幾好。 大嶼山真係咁㗎，唔係呃你㗎，真係化米。 其實大嶼山都係一個比較正宗嘅。 係啊，但係而家執鳩曬粒啦嗰啲。以前喺匯豐銀行嗰度有幾間呢啲咁嘅鋪頭㗎，米鋪係專做呢啲㗎。你一入到去，你就同間米鋪講，間米鋪亦都會同你講嘅。邊間寺院呢排少人即係供奉啊咁，你可以問佢，因為有啲寺院係嗱，我舉一笪地方叫做嗰、那個叫咩啊？蒼松院落叫蒼松院我記得，好似係蒼松院，我冇記錯嘅話，大家上網查下，錯咗話翻俾我聽。嗰度叫蒼松院，咁咧嗰度有個方便亭，咩叫方便亭？你知唔知係咩嚟㗎？方便亭就係我過咗身。咁咧就要擺一個位，即係擺喺度做法事嘅嗰笪地方叫方便亭。嗱，我哋啱啱翻嚟咧，元朗山背村嗰度就啱啱有個方便亭。突然間我帶你去睇一睇，如果行過，但係你唔好上去，因為俾人打。啲村民嘅方便亭唔好搞嚇。 哦 okay、 即係你行過指俾你睇就得。 即係所有村都有嘅。 未必，平山有，山背村有， 一啲大嘅圍村友， 即係八鄉嗰啲， 我嚟處理屍體嘅。因為而家處理屍體係政府搞噶嘛，如果你非法處理屍體係犯法噶嘛。 但係呢啲咧， 圍村就唔係，因為圍村 有特權嘅， 有特權嘅。咁咧係幾條圍友嘅啫。咁咧嗰個叫方便亭，方便亭就係你擺一條屍喺度之後咧，你做完法事就可以自己下葬嘅。嗱，咁咧當年有一啲馬者咧，就喺大嶼山嗰度，我記得就叫蒼松院啊，但係我驚記錯啊嚇。 冇所謂啦。 咁咧。嗰度咧，你入去住咧，啲馬者咧就將自己一生嘅積蓄，譬如你有十蚊，你就捐曬十蚊俾根治院；你有一百蚊，捐曬一百蚊俾佢，咁就得噶啦。你總之清咗你份身家啦。咁咧，你就要買個櫃，個櫃咧就啱啱就好似我個鞋櫃咁，擺得你個人落嘅。你平時愛嚟買衫嘅，咁點解咧？平時愛嚟擺衫，你死咗就擺你入去嘅。咁咧就喺嗰個方便亭嗰度幫你做法事。嗱，呢單嘢咧喺當年嘅我哋香港有一個我覺得最有吉屎嘅電視節目，就係《鏗鏘集》做過噶啦。我唔記得《鏗鏘集》星期二檔案訪問過呢個方便亭啦。咁咧，你咧就可以嗱，因為佢哋冇錢噶嘛，啲師傅係即係你俾十蚊咁啊，你俾曬就冇噶啦嗰十蚊。咁都喺度搭單食齋菜啊，咁佢哋自己種自己食嘅啫。咁你譬如嗰間方便亭，你覺得阿蒼松院冇人供養嘅，咁你咪俾500蚊去捐白米咯。俾200蚊去捐油咯，300蚊咪買菜咯咁樣，咁就送上去俾佢哋嘅，真係會咁做嘅。嗰陣時大嶼山有幾間米鋪，我都捐過，因為小弟都捐過，真㗎。因為有啲寺院喺大嶼山好偏僻㗎，即係你唔好諗住，哇！屌你就咁去到啦咁。 咁佢哋買嘅米會唔會特別貴啊？或者會特別好 quality 咁樣㗎？ 通常都係人 普通嘢， 最緊要大路食得到，即係佢哋要飽肚，就唔係要靚。 但有冇捐譬如捐菜啊、捐豆腐啊？ 你可以捐餸嘅，但嗱500蚊你幫我買啲餸菜俾佢哋啦咁樣。但係你知餸菜日日送上去，人哋都要扣翻水腳噶嘛，咁咪唔實際咯，係咪？ 米就俾我， 米就實際啲，米同油嗰啲就實際啲咯。你又捐米啊、油啊、豉油啊嗰啲，即係啲糧油食品啊咁。你扣曬個户口嗱，譬如我係呢個蒼松院嘅，我户口有500蚊，咁扣曬咪冇咯。佢哋打個電話落嚟，啲米又會送上去嘅，因為大嶼山有好多寺院好偏僻噶。我試過嗰陣時，我一間寺院得兩個師傅喺度自己，即係其實都唔係寺院嚟嘅，一間石屋咁啊，擺咗個佛像喺度供奉咁樣樣啦。你真係要屌你老尾落一巴士登山涉水過鳩你兩個鐘，你先自己去到嘅。即係佢哋嘅生活係好簡陋、好樸素。 香港都真係有人收下道喎。 有真係㗎，真係㗎，即係佢真係為咗你諗下，廁紙都冇佢哋，連廁紙都冇得用。咁師傅點抹 pat pat 咧，就用啲手巾仔咯，抹完咪洗咯。咁見佢哋嘅生活都係好即係。即係好原始噶，咁如果大家有心嘅，你咪去捐下呢啲志願咯，即係真係捐米啊，捐嘢。嗱，咁啊講翻呢個人生個價值觀。如果你信教，我寧願你信下佛教，多過信基督教。基督教係一門生意嚟，見過個咗一身乾淨啦。佛教你好多，你去大嶼山真係行山，你睇下好多佛寺，哇！屌你老尾，水都冇好多都。 不過我就覺得大家如果係真係為咗揾人生意義，所以信宗教咧，其實都幾無謂。 係啊，真係噶。 原因係因為我冇一個能力話到俾你聽嗰啲嘢係假嘅。 係。 但係咧，我自己本人咧又唔信我啲嘢係真嘅。 嗱，我有一個能力話俾大家聽嗰啲嘢係假嘅。 咁樣咧就 我地雞講。 咁所以咧就係、是、但係咧如果。冇人可以話俾你聽咧，嗰啲嘢係真定假？即係如果你最當你係可以有咁嘅條件，但係譬如話最簡單，上帝究竟存唔存在咧？ 一定存在啦。 呢個係即係，但係你冇辦法去證明佢啊嘛。你冇理由花好多時間同人辯論㗎，係咪咧？你多鳩魚嘅，即係有啲人花大半生一年可能 得嗰啲嗌交精嚟㗎嘛。 有60歲命，同人哋嗌頭嗰20年戇鳩樣，用20年同人哋去辯論緊，究竟上帝存唔存在？你話咪戇撚鳩 嘅啫。通常嗰人辯論嘅目的就係要辯論 證明自己啱。 點解咧？因為佢係為一門生意嘛， 你都唔好咁諗啦，即係咧，你就當係佢當佢真係純粹為學術啦。 係， 但係嗰啲嘢有咁又點啊？冇咁又點啊？其實咧，作為咗我哋嗰小老百姓嚟講，就算佢有，你唔信就唔信噶啦。係，即係咧，我哋夠知道唔食煙係好啦。屌我哋都係， 我夠知道，屌你杯屎忽有益健康啦！屌你，你又唔見我哋有屌？ 即係我個睇法就係、唔好花太多時間喺啲地方度，即係咧。意義嘅嘢其實就行開你就見到噶啦，即係咧以前有一個人做嗰個比喻都幾好嘅，即係人生咧就係、是、你好似揸住一盞燈啊， 不停咁向前行，睇到幾多就得幾多咯。 係， 跟住睇到睇唔到嗰啲就係睇唔到啦。 啱啱 啱。係啊，咁然後睇到嗰啲，有啲人睇到啲好啲嘅嘢，有啲人睇到啲冇啲冇咁好嘅嘢，但係最尾都會一登盡。 你聽我講啊，順哥，基督教咪一樣嘢嘅，只要你信我，你就會有未來天堂嘅道路。你見到你呃鬼啊？你去過啊？屌你老母！我去到冇咁點啊？你賠翻啲咩俾我先？我每個月奉獻教會幾差嘢，你俾撚翻我啊！屌你閪，你俾翻契錢我啊！屌你，咪仲有一樣嘢我想講啊，講下人生價值觀。今次國台名單嘢咧，我想講一講。咁咧，點解嗰啲人？ 你唔開第二集講啊？你咁樣係咯？ 咁啊，呢唔開第二集講，唔係開第二集講啦，開第二集先講嚇。咁我覺得人生價值觀係一樣，你自己睇到幾多，好似阿筍哥話，你就行幾多嘅嘢。第二樣嘢唔好存在喺人哋嘅框架裏邊，唔好存在喺社會嘅框架裏邊。嗱，我想講一樣嘢。當中阿雙木小姐，我令到佢受咗好大創傷嘅一個朋友。咁佢收到佢嘅 email， 佢話我自己成日後悔，我做錯好多嘢，家庭唔原諒我。咁我就話家庭唔原諒你係家庭嘅問題啊，即係人哋嘅問題，唔係你嘅問題。你覺得自己知錯就得。我想同大家講，香港一個男人有三妻四妾，人哋叫風流；一個結咗婚嘅女人有幾個男朋友，人哋覺得佢賤格。嗱，我哋唔好活喺人哋嘅框架裏面，一個女人有三四個男朋友，但係佢都識翻屋企嘅話，我覺得一個女人好高尚個品格，係嘛？佢有婚外情啫，冇婚，佢有婚外欲啫，冇婚外情啊！佢唔搞自己嘅家庭， 有婚外情都冇所謂嘅。 啱啊，同埋大家男人點解做得，女人唔做得？所以我哋嘅框架係非常之咁對女性唔公平噶，同埋好模糊噶。点解佢做得我做唔得啊？啱唔啱先？咁所以大家千祈喺个人生观里边唔好活喺人哋嘅即系嗰个界线底下，咁你就会开心好多。 同埋我觉得你都不过咧就咁，即系你点样可以活喺人哋个界线底下咧？即系有一个好先嘅条件嘅， 系 搵到一个数量嘅钱，即系譬如话咧，我就觉得条数就好易计嘅啫。譬如话咧，即系你是一個月是使五千元的，咁你一年是六萬元啦。 唔係啊，筍哥我同你搏，你啲導遊都揾唔到好多錢啦，咁人哋叫佢唔好食咁照食，屌你！ 唔係，即係咧，你有時你最慘就係知道啊。 係咁啊，會知道啦，屌！ 你導遊你都知道佢揾招唔得晚，過日過唔到日㗎啦。即係我覺得喺香港呢個地方咧，即係最好你自己揸住你過到一年嘅。 你聽我講啊，阿寶寶龍琴日同我講，佢係九護士。我哋要節衣縮食，我話點解？我諗住45歲退休，我話屌你老咩！我食緊嗰嚿雪糕噴撚咗出嚟，我話你今年39，屌你老咩！你仲有6年退休，你憑咩啊？佢話我諗住攞筆退休金喺屋企炒下股票就算撚數啦，因為佢炒股票咧，佢炒啲即係世界嘢啊，一日幾廿蚊嗰啲咧賺，一日賺幾廿蚊幾百蚊咁夠成就算咯。佢諗住咁撚樣就唔想翻工，咁我話大佬股市唔掂嘅咯，真撚，咁好撚難講，佢你做嘛，搞好少啊嘛，又我做。你爱又叫我做啫。 好啦，所以我觉得呢位小朋友，即系咧，嗱，讲真，你问我哋都系多鸠鱼嘅，因为咧，人生嘅意义同埋价值都只系自己知，冇人话到俾你听。你肯定，如果你当你觉得你系冇价值嘅时候咧，嗰一刻就算人哋话俾你听有，其实都系冇咯。如果你即系如果当你做样嘢嘅时候，全世界都屌鸠你嘅时候，但系你觉得开心嗰样嘢就系有价值啦。 啱啊啱啊， 我觉得系咁。 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九把刀讲啊，有一个目标，当你讲出嚟嘅时候，99个人都笑嘅时候，你就值得去实行，因为就算跌倒，你嘅姿势都非常之好买。好啦，大家系咁先啦，拜拜。